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星期四，农历7月12。今天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主城区公共自行车退出历史舞台。 本市多子女轮候家庭可以优先配租公租房。 京城今天出现中雨天气。 上海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北京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总量进行控制，中心城区作为统一运营区域，车辆投放总规模控制在80万辆以内。同时，今年单车行业最大的变化是，北京市主城区公共自行车已经停止运营，退出历史舞台。另外，本市明确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业务。 北京法院昨天启动2021年第一期涉案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共有275辆带指标京牌小客车参加本次司法处置。这些小客车的评估价大部分属于中低价位，评估价最高的为三中院处置的一辆保时捷汽车，评估价为42万1700元，评估价最低的为20000元，一共有3辆。本期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27号下午3点，8月30号公示报名信息，8月31号正式竞价。 本市公租房监管将更加严格。市住建委昨天印发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应当在轮候期间每满24个月主动申报家庭情况。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轮候家庭可以优先配租公租房。 再来说说教育新闻。中关村科学城北区25个教育配套项目明年将全都建成交付，5所幼儿园预计下月陆续投入使用，包括清华附中、11学校、中关村一小、中关村二小、中关村三小等优质教育资源都将引入北部区域，到时候可以提供学前学位大约6330个，中小学学位大约8640个，将有效缓解海淀区南北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状况。 京城再次遭遇明显降雨，昨天夜间到今天本市有中雨，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白天，今天夜间降雨逐渐减弱结束。 根据预报，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下午本市西部北部仍有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示，今天早晚高峰将受降雨影响，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低洼路段容易积水，请不要涉水行车。 再来关注本市新冠疫苗接种情况。海淀区12到17岁人群第二批新冠疫苗接种昨天启动，计划到9月初，全区115000人将实现应接尽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北京市第19中学，学生们正在按照班级进行登记，医护人员确认学生监护人或委托人及本人知情同意自愿后，分班级进行疫苗接种。初二学生傅家豪说，打针之前学校也跟他们进行了充分沟通。 老师首先先告诉我们要接种疫苗，然后又开了一个腾讯会议告诉我们，又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时候接种一些注意事项，也讲解一些疫苗的关于它的原理之类的。新学期开学之后我们也会更加安全。 北京市第19中学校长高新桥说，这次主要是对新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一的学生进行第一针的接种，以及新高二、高三的第二针接种。针对还没有入学的新初一和新高一学生，由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不熟悉，学校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 让这些新生给每一个学生贴上一张班级的序号，然后班主任老师拿着名单进行核对，以班为单位再走到下面进行咨询、信息筛查、接种、留观，最后留观结束离开我们留观区的时候，都有两名老师要查他红单子上的时间，总体上是非常非常有序的。 目前，海淀区12到17岁人群第一批接种已经在7月底完成，有20000多名新高二和高三学生在68所学校接种了第一针。海淀区教工委副书记李航说，第二轮接种将持续到8月24号。 第二轮接种包括初一到高一的这个学生的第一针，还有高二高三年级的第二针。第三轮注射呢，我们准备在9月份开学以后，针对没有接种的学生进行补种。 今年10月到12月，北京冬奥组委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项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这轮测试将包含场馆运行的各个方面。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昨天探访了国家游泳中心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来听报道。 国家游泳中心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变身冰立方，承接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项目。 它的电梯关门也没有那么急。 进入到国家游泳中心的无障碍电梯，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张庆波和杜鹏很轻松就把电动轮椅骑了进来。 电梯您刚也看见了，两台轮椅同时进都行，相当不错了。 国家游泳中心无障碍设施改造负责人刘振铎说，场馆对10部电梯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电梯进行改造的，换了4部新的，6部是在原有的基础增加了3面设置的镜子、扶手、低位的操作面板。 走出电梯，来到无障碍卫生间门口。卫生间的门是左右移动的电动门，门口比较低的位置有类似电梯按钮的开门按键。 进去以后，您按关，它会提示在使用中，从里边打开，下一个人才能进去。同时，我们的卫生间设置了呼叫按钮，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来救援的。 距离卫生间几十米就是一排集装箱式的更衣间，它有跟卫生间类似的电动门。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和徐艳春感慨道：“ 比较完美，空调、一些热水。”这些都会有，所有的设施包括灯光、颜色、墙面、地面的配色，尤其是卫生间淋浴区比较高的那个无障碍的标准了。 做完了之后就可以再搬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再利用。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无障碍协调处处长彭四田介绍说，截止目前，所有竞赛场馆和3个冬奥村、冬残奥村无障碍永久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接下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本土病例6例都在江苏。截止到8月1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887例。截止到8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8000万剂次。 上海昨天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上海市松江中心医院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核酸检测为阳性，经专家组诊断属于新冠病毒轻型病例，目前已经转运到定点医院救治。松江区中心医院从昨天起暂停门急诊，实行闭环管理。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暂时没有发现这个病例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存在关联。疾控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基因测序，当地也在对相关人员和场所开展排查。根据有关要求，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新增一处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都是低风险。 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于8月15号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记者昨天从新疆了解到，经过基因测序数据分析，3例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属于境外输入德尔塔毒株。从8月15号以来，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博州已经完成3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江苏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都是扬州市报告。扬州昨天再次开展主城区重点地区核酸筛查工作，除了封闭小区做到足不出户之外，所有封控小区要求居民足不出楼，平房区居民足不出巷，村民足不出自然村。 南京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病例。记者昨天查询多个旅行类 APP 发现，南京禄口机场国内机票重新开售，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出售今天南京到青岛、南京到厦门的往返机票。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海地地震。海地民防部门17号说，截止到当天下午，海地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941人死亡，9900多人受伤，遇难者大多集中在受灾最严重的西南部地区。为缅怀地震遇难者，海地从17号起进入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近日升级重张，全面复商复市。 北京青年报聚焦，全市实体书店达到2055家，数量列全国第一。 新京报反映，外卖小哥等群体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 中国新闻网关注，开学仅一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学区超过8000名师生因为新冠病毒被隔离。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来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等事项。 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北京疾控要求机场周边社区村只保留一个出入口，实行全封闭管理。 最近针对学生学业压力和补课机构的乱象，教育部推出了双减政策。新政之下，多个教培机构正在忙着转型，比如新东方在北京、杭州等地推出素质教育成长中心，其中就包括优质父母智慧馆。一时间，新东方转型培训父母的消息上了热搜。那么，父母需要被培训吗？什么样的教育才算是好的教育呢？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点25分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追梦成长，用梦想成就自己和世界，敬请关注。 近期有关临期食品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年轻人买临期食品来减少浪费这一话题的阅读量已经突破1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也委托食品安全权威专家制作了科普短视频《临期食品可以买吗》，向消费者介绍和解读临期食品的安全知识，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临期食品为何火起来了？货源从哪里来的？临期食品能否做到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针对近期发生的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件，中国奥委会昨天发布郑重提示，如果没有获得运动员本人或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授权，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什么是商标的恶意抢注？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制？权利人遇到这类情况如何寻求救济渠道呢？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对商场、影院等公共场所开展防疫管控监督检查；北京举办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新闻发布会；露营成为旅游潮流，公众京郊休闲正在逐步摆脱景区，更加接近自然。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在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之下，今年暑假期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到京郊游玩。怀柔的石门山景区开辟专门的亲子游领域，引进了丰富的户外项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石门山景区位于怀柔区淮北镇段树岭村，距北京城区62公里，紧邻 G111 国道。景区占地面积3600多亩，山场面积2800亩，平缓地360亩，1公里的水面贯穿景区，形成2公里的环湖道路。景区内四大主要景点石门洞、姐妹泉、广善寺、凤鸣瀑各具特色。除了丰富的山水资源，景区还引进攀岩、徒步穿越、皮划艇等户外项目，丰富游客出游选择。疫情给景区经营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同时也成为转型的最大动力。石门山景区负责人胡春元介绍， 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和启发，我们开始思索如何转型，在分析和考察了新的旅游市场的趋势，结合景区的优势和劣势，我们把这个景区定义为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我们根据自己现在的自然资源和场地，然后设计了1万平米的户外无动力儿童乐园，去将这个游乐设施、树林、草地、山地以及河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中游戏，呼吸新鲜空气，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20多种无动力设施不再让孩子们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家长们则可以在景区露营、野餐、垂钓。另外，园区内还有多处可供露营的场地，亲子家庭可以选择支起帐篷，感受自然野趣。据了解，石门山探险星球乐园目前平日的入园人数约500人次，周末入园人数2000人次。市民朋友可以现场购票，也可以在大众点评、美团等平台预约门票。另外，景区允许带小型宠物入园。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6摄氏度。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昨天夜间本市西部地区出现了降雨，今天白天降雨明显，全市有中雨，预计入夜以后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出行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气时间是19:06，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3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钟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医院护工费增加，患者负担。记者调查，定价标准谁来制定？护工市场如何规范？ 这笔钱凭什么要出我们头上？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又一座大山了。 丰台一新建小区旁停车乱象丛生，属地部门予以回应。 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天然的停车场。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8月7号曾经报道，市民反映自己的亲人住院之后，花费了高额的护工护理费，增加了患者的经济压力。报道播出之后，引发了市民的热议，问题集中在护工费用的定价原则以及护工市场的规范管理上。对此，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继续调查了解，来听报道。 在之前的报道中，李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住院，医院要求必须有陪护。由于自己的时间精力不允许，只能聘请医院的护工陪护。在李女士看来，本应由护士承担的工作，现在变成了需要患者付费给护工的有偿服务，经济压力也随之转移到了患者身上。 必须要陪住，必须得找，这么着才请的护工。住了几天不敢住了，护工费就顾不起，护理费比咱们药费还贵呢。这笔钱凭什么要出我们头上？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又一座大山了。 记者走访本市多家医院，发现护工价格基本在每天220块钱到300块钱不等，大部分医院的护工都隶属于第三方家政公司，而非医院正式员工。一家专门提供护工服务的家政公司的中介告诉记者，医院和第三方公司会从中收取一部分费用， 一天120-130， 护工费都是要280，他到手才100多，那其他的那些 那都是医院收的。 按照这位中介的说法，医院也要收取患者缴纳的护工费。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护工费用的定价又该由谁来主导？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记者首先致电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咨询定价一事。价格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发改委不对这些药品医疗服务做定价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北京市医保局医疗服务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护工服务如何定价以及护工的管理权责都在北京市卫健委。 护工它不属于医疗服务项目，它属于一个社会性的，这个管理是在北京市卫健委，应该属于是医院来管，卫健委是管医院，医院是管公司。 记者联系到北京市公共卫生服务热线12320，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护工费，卫健委并没有明文规定，需要向各医院咨询。 这边呢，暂时没有关于这个护工定价这个资费，然后也是建议您就是询问一下医院那边。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多家医院了解情况，但对方提供的护工办的电话都打进了第三方公司。之前的报道播出后，还有市民建议，如果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护理服务短缺的问题，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对各医院护工统一管理。 我觉得政府啊，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标准，对吧？你这样出了事儿也能去找啊。 那么， 护工的培训和管理工作又由什么部门负责呢？记者查询了解到，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多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高度重视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随后，本市出台《北京市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医疗护理员需要经过不少于120课时的培训，培训结束后需要通过医疗护理员培训考核，才能取得北京市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结业证书。但记者询问多家护工培训机构发现，基本只要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顺利取得证书。 都能，只要结业都能办，结业之后都能办。 而且各医院对于护工资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负责北京协和医院医疗辅助人员外包服务的北京康健阿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护工没有这个证书，一般那种证书基本上都是护士才有的，一般咱们护工这块是没有的。 那他需不需要比如说经过什么考核？ 不用，都不用。 当记者向积水潭医院护工办询问这家医院的护工是否具备相关证书的时候，对方表示， 你要这个大夫在医院里，是不是每个大夫看病也要他们的证书啊？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教师杨进认为，目前由卫生行政部门出台培训大纲，由社会力量组织培训，以培训考核后的合格证作为护工的准入条件是相对科学的，只是在执行中需要更加规范。 因为他这个专业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呢，至少目前不可能由这个卫生行政部门来统一对他进行培训，对他进行准入，然后对他进行这个监督。所以现在的模式呢，是很多主体都可以开展对他们的培训。医疗机构在雇用这个医疗护理员的时候，应当雇用这个有合格证的人员，但是我知道可能现实当中未必执行的这么好，这个可能宣传普及的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如果是以后这个效果达到了的话呢，就应该说这个合格证就是一个准入的基本的条件。 杨健进一步认为，医疗机构应当本着谁雇佣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于护工相关工作的监督。 他从业的过程当中，就是谁雇佣的谁负责，就是医疗机构要对他进行相应的这种监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现有的模式之下吧，然后进一步的加强对这方面的一个比如效果的评估，然后这个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各司其职，然后这整个重视这个问题。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当下护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护士数量不足的问题，满足了群众对于医疗照护的需求，但护工费用的定价与收取是否存在监管空白，护工培训市场又该如何规范，在现行条件下如何减少聘请护工给患者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探讨。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冯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丰台区广安康润家园东区周边的新立路、高丽庄北路等道路停车乱象丛生，无人管理。冯先生说， 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天然的停车场。 8月17号，记者实地探访，在临近广安康润家园东区高丽庄北路的部分路段上，看到停放的私家车超过了100辆，不仅占用了机动车道，还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冯先生说， 这不是高丽庄北路，您看到了吗？您看停车现在什么位置，就停在机动车道上，完了之后整个这一条街，有时候它双排停，现在车比较少，它就停在这中间，这是机动车道上下行啊，单行道都算不上了。现在 之后，记者来到广安康润家园东区附近的新立路、新润路、新营路等道路，情况大同小异。据记者观察，这些道路上是画有崭新的道路标线，路口处还有红绿灯等交通设施，但是并没有交管部门管理。冯先生表示， 好的交通设施硬件有了，红绿灯都是新安的，包括摄像头、地下画的线， 交通 都非常的明细 完整 啊，特别的完整。但是呢，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无政府状态。 冯先生说，这种情况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不便，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我觉得要解决起来难度不大，这个现在就是如果政府要加大执行力度没问题。 广安康润家园东区道路上交通乱象丛生，为什么没人管理？记者致电属地交管部门丰台交通支队大红门大队， 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些道路属于新建道路，还没有移交市政，所以无权管理。 交给市政，也就是才能交给咱们去贴条，甭管是处理违章，就是罚款，还是那个立那个禁止停车标志，才交给我们才去管理这个事儿，交给市政管理。周边这条路，因为它有的地儿还在在建当中，它属于还没有交给市政，是由街道来管理，你明白？得跟街道反映这个事儿，让他尽快把这条路修好，完了之后交给市政。 记者向属地花乡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康润家园属于保障房项目，目前还没有完成验收。 那边是咱们那个西城的一个那个就是保障房吧，它的项目分了三期，一共7000户啊，入住了大概4000户了啊。它这边那个地库呢，部分地库投入使用了，还有好几个地库正在走相关的验收程序，它这个活比较急，那个车还进不去呢，所以它好多车呢没地儿停，就停在路上了。周边呢大概有5条路，为了保障咱们既有入住居民的这个通行，已经临时开放了。 针对停车乱象以及道路移交市政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街道也掌握这个情况，也在督促这个开发单位尽快的把这个地库的相关手续往前推。我们希望把它尽快的给它规范起来，一是这个相关咱们项目的一些停车设施尽快能够投入使用，二呢就是咱们这个项目正常运转之后呢，咱们大伙儿车都有地儿可停，这样的话呢，外围市政道路能够同步的竣工验收啊、移交啊，这样周边才能慢慢的规范管起来。 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广安康润家园验收以及周边道路的移交工作，加大力度整治停车乱象。事件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会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我要向前望， 千里。 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 那是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惦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深厚情怀，到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的坚定信心，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誓，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 收官之年，决胜脱贫攻坚。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